一点也没有错。你要多替楚国的老百姓着想，多替中国的老百姓着想。假如你受到别人的欺骗，那你便要成为楚国的罪人。怒不可遏的楚怀王不等屈原说完，就下令免掉屈原的左徒官职，驱逐出宫。屈原被卫士挟持着，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怒视难后，高声喊道：我是问心无愧，我是视死如归，屈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断。你陷害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我们的国王，是我们的楚国，是我们整个的赤县神州啊。义正辞严的呼声撼人心魄，久久在宫中回荡。投降派和张仪的阴谋得逞了，楚怀王不再听从屈原的话，决定和齐国绝交，联合秦国。屈原遭此不白之冤，如五雷轰顶，异常的激愤，难以自拔。他有理无处诉，有冤无处伸，披头散发，衣冠狼藉地回到了寓所，气得两眼发直，口中不停地叨念：真没有想出你会这样的陷害我，可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的中国呀。宋玉、紫兰见状大惊，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叫嚷声惊动了街坊四邻，大家目瞪口呆地看着三闾大夫今天的反常举动，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情。阴险狡诈的晋上和昏庸老朽的子交自以为得计，趁机到处造谣惑众，诋毁屈原的崇高威望，诽谤屈原的道德名声。晋上逢人就说他亲眼看见三闾大夫站在明堂内室的台阶上，紧紧抱着南后，要逼着和他亲嘴儿呢。子娇居心叵测地说：屈原的太太去世两年多了，一个40岁的官夫子，现在又是百花烂漫的春天，怎么能不出乱子呢？群众哗然，议论纷纷，都不相信三闾大夫会做出那样的事，都为屈原打抱不平。子娇怂恿宋玉说：你最好去请位巫师替你先生招招魂吧，他恐怕失掉了本性了。在一位白发老翁的指挥下，群众围成一圈，扎草人，滴鲜血，又唱又跳，煞有介事地为屈原招魂。屈原悲愤难忍，见此情景，斥责招魂的举动：谁要你们替我招魂？你们要听了妖精的话，说凤凰是鸡，说麒麟是羊，说龙是蚯蚓，说灵龟是甲鱼，谁要你们替我招魂？说着把稻草人夺过来，狠狠地扔在地上。招魂的老头大惊失色，吓得抱头鼠窜，围观的群众也摇头叹气，各自散去。屈原想起南后的阴险毒辣，想起楚怀王的暴力昏庸，想起楚国人民的忧虑前程，发出了一阵令人心碎的长叹。他不由自主地离家出走了。屈原的仆人阿黄、阿汪被紫兰收进宫去，宋玉也背叛了先生的教诲，丧失气节，巴结王室， 舔着脸当了楚怀王的义子。唯独婵娟坚信屈原受到诬陷，不信谣言，不畏权贵，决心跟随先生，保护先生。他知道先生是楚国的栋梁，是顶天立地的柱石。屈原失踪了，他忧心如焚，四处奔走，决心要把先生找回来。当天下午，在郢都东门外，小桥流水，杨柳依依，一位钓鱼人在柳荫下垂钓。婵娟仓皇地跑来打听先生的下落。钓鱼人真诚地告诉婵娟，三闾大夫是被诬陷的。原来他就是九歌中河伯的扮演者，现场的见证人。婵娟断定先生的处境很危险，就沿着城墙寻找而去。戴着高冠，配着长剑，黑服披发，面色憔悴的屈原走上河岸，脖子上套着一个花环，口中不断地吟诵着西颂中的诗句。钓鱼人将事实的真相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使他感到莫大的安慰。钓鱼人还告诉他，张仪从前在楚国偷过丞相家里的碧玉，是个巧言令色的奸佞小人。他见国王不肯和齐国绝交，就用女色来打动国王，同时也威逼南后，要他在国王面前毁坏你的声誉。你的信用一旦毁坏，那么他的奸计也就得逞了。屈原听罢，大彻大悟，不禁厉声高叫，国王，你怎么这样的愚昧呀？正在这个时候，楚怀王和南后陪着张仪来此游玩，听到了屈原的叹息声。南后说，逗逗疯子是蛮好玩的，又借机戏弄屈原，使屈原气得说不出话来。张仪则在旁边幸灾乐祸的冷笑。屈原忍无可忍，怒斥张仪，你这个盗窃碧玉的小偷，你这个卖国求荣的无赖，你这巧言令色的小人，有什么值得你笑？当年你在令尹家偷过碧玉，你挨过好几百板子，你忘记了？张仪窘态百出，哑口无言。屈原越说越激动，你身为魏国的公族余子，却跑到秦国去怂恿秦国征伐魏国，又跑到魏国去劝诱魏国投降秦国，你简直是不知羞耻的卖国贼，你连你的父母之邦都要出卖，难道还爱我们的楚国？你这最阴险的奸细，颤现面鱼的小人，亏你还带着一个人的面孔。张仪理屈词穷，狼狈不堪。屈原还当众揭穿了南后贿赂张仪内外勾结的事实。南后勃然大怒，楚怀王尴尬难堪，下令将屈原抓到东皇太一庙关押。几个卫兵上前扯掉屈原的窃云冠，拔去长剑。屈原挣扎着高喊，大王，你始终不觉悟，楚国的江山社稷要断送在你的手里啊。屈原被挟持远去，但悲壮之声还历历可闻。婵娟跑来找先生， 然后不怀好意地告诉他，你的先生疯了，跳水淹死了。婵娟看到屈原的衣物和长剑，信以为真，一面伤心痛哭，一面大骂南后残害忠良，罪孽深重，是比天狗还要无情的人。南后气急败坏，扬言要割掉婵娟的舌头。这时候钓鱼人挺身而出，当众戳穿了南后栽赃的事实真相，高声呼喊，不要错杀无辜。南后恼羞成怒，下令将婵娟和钓鱼人一起抓走。月光皎洁，清辉洒地，婵娟被囚禁在死牢里，衣冠狼藉，只有凌乱的花环仍戴在脖子上。紫兰和宋玉趁着夜色来到婵娟的囚牢前，花言巧语的威逼利诱婵娟，婵娟不为所动，一言不发。突然婵娟嚎啕痛哭，责骂道，你们这些没灵魂的东西，先生都死了，你们还在这儿假惺惺。有位守牢的卫士告诉婵娟，屈原并没有死，因为触怒了南后被囚禁在东皇太一庙里。婵娟听罢，心头顿觉宽慰，她决心效法先生，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绝不苟且偷生。紫兰和宋玉还纠缠不休，婵娟忍无可忍，破口大骂，宋玉，我特别的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这个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你们简直是衣冠禽兽。紫兰、宋玉自讨没趣，灰溜溜的溜走了。婵娟大义凛然、临死不屈的行动感动了卫士，卫士机警地制服了巡夜的更夫，带他出宫寻找屈原去了。深夜天气骤变，大风咆哮，雷电交加，暴雨倾盆，一个蒙面人鬼鬼祟祟地走来，他就是晋上。奉南后的旨意，他下密令给太仆郑瞻隐，要他今晚用毒酒害死屈原，然后放火烧掉大庙，焚尸灭迹。郑瞻隐是南后的父亲，非常害怕女儿，深知南后翻脸不认人，虽然心疼好端端的大庙毁于一旦，也不敢不接旨从命。身陷囹圄的屈原脚铐手镣，步履危艰，他饱含怒火，双手高举刑具，呼唤着风雷电，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愤怒，诅咒着污浊黑暗的世界，倾吐着炽热的爱国情愫。我没有眼泪，宇宙，宇宙也没有眼泪呀，我们只有雷霆，只有闪电，只有风暴。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这雷霆万钧的诗句是奉命谋害屈原的郑瞻隐胆战心惊，他假惺惺地端上了一杯甜酒，请屈原润润喉咙。屈原从不喜欢喝酒，把酒放在神案上。不久大风停息，雷电终止，恬淡的月光斜照在大殿上，屈原的心境 逐渐平和恬淡起来。他担心婵娟的命运，牵挂着钓鱼人的下落。这时候，卫士领着婵娟出现了。婵娟一见屈原，踉跄地奔上神殿，跪在屈原的身前，悲喜交集，断断续续地说：“先生，我太高兴了。”屈原不禁潸然泪下，抚摸着婵娟的头，询问她是怎么逃跑出来的。见婵娟喘息不止，屈原顺手把甜酒取来给他止渴，婵娟接过酒杯一饮而尽。顷刻之间，他脸色陡变，全身痉挛，忍着剧痛凝视屈原：“先生，那酒有毒，可我真高兴我能够代替先生保全了你的生命，我是多么幸运啊！我爱祖国，就不能不爱先生。我把我微弱的生命代替了你这样不可宝贵的存在，我真高兴。”屈原紧紧地拥抱着婵娟，大喊着：“婵娟，你要活下去啊！婵娟！”婵娟不断地喘息和痉挛，终于死在屈原的怀抱中。卫士义愤填膺，飞身闯入了内室，手起刀落，结果了正沾饮的性命，从他身上搜出了一道密令。卫士气愤难平，放火烧庙。他将婵娟的遗体安放在神案上，在熊熊的烈火中要为他举行一个庄严的葬礼。在他遍体鳞伤的身上仍然珍藏着屈原清晨写的橘颂。他原本是写给宋玉的，宋玉又给了婵娟，婵娟是受之无愧的。屈原没有料到，这橘颂却成了致祭婵娟的哀词。火光冲天，屈原高举写着橘颂的帛书：“啊，婵娟，我的女儿，我的弟子，我的恩人啊，你永远永远是光明的使者呀。”说罢将帛书抛去，覆盖在婵娟的身上。随后卫士向屈原表示：“先生，你就叫我仆人吧，我们楚国需要你，我们中国需要你，这儿太危险了，不能久待。我是汉北人，假如先生愿意，我要把先生引到汉北去，我们汉北人一定会保护先生的。”屈原沉思了片刻，他决心丢掉幻想，和楚国统治集团彻底决裂，随着卫士到汉北去，到人民中去。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我国著名剧作家、诗人、学者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天国春秋》。《天国春秋》原剧作者杨汉生，生于1902年，也是中国剧作家、现代戏剧运动家。在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共有8部中篇小说、10余部短篇小说、17部电影剧本、8部话剧剧本，以及数百首诗歌等。话剧《天国春秋》《草莽英雄》是他在话剧方面的代表作。此外，尚有话剧《李秀成之死》《塞上风云》等，电影《万家灯火》《三毛流浪记》也是人们熟知的佳作。《天国春秋》写于1940年，同年由中华剧艺社首演，引起强烈的反响。该剧以宏大的气魄展现了太平天国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在革命营垒中，团结则胜，内讧必亡。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天国春秋》，改写李妙凤，朗诵方明。 1856年，太平天国的旗帜已经在天津、南京城墙上飘扬了6年。立国以来，东王杨秀清始终身负军政大任，他是天王洪秀全金田起义时的结义弟兄。如今清朝琦善的江北大营和向荣的江南大营像螃蟹的两只大钳紧紧夹着天津，已有3年多了。东王杨秀清日夜操劳，周密谋划，准备近期消灭江南江北的清兵，然后率师北上，直捣北京。这年的元宵节，北风刮得太平天国的大旗猎猎作响，东王府中张灯结彩，鼓乐喧天，到处是欢声笑语。26岁的女状元傅善祥是个聪明俊俏、才华横溢的姑娘，在太平女子天士中被天王的御妹西王娘洪宣娇点为第一。女子也能中状元，也能和男人一样为国家办事出力，这实在是亘古少有的事儿。所以傅善祥总觉得眼前闪烁着一片光明，他热爱赋予他这一切的太平天国，热爱所有为建立天国奋战的人们，尤其是为国为民废寝忘食的东王杨秀清。傅善祥学识渊博，帮助杨秀清处理军务，东王很信任他，器重他。他钦佩东王的光明磊落，也了解天国内外处境的复杂险恶，心中常为东王担忧。北王韦昌辉府中有一位管书札的张炳元，他原是清朝廪生，混进北王府后暗中勾结清朝江南大营的向荣，企图买通朝阳门守将张泽佩，约定日期偷开城门里应外合，还挑拨北王部下张子明，怂恿他到水营天降 唐正才那里去抢船偷运北王韦昌辉的私货。北王在起义前本是个有钱的富翁，封王后同富豪们勾搭，偷运私货，大发横财。现在货已堆了一个多月，但水银在东王掌握中，北王连一条船也弄不出来。张子明敢去抢船，正中北王下怀。其实内奸张炳元的用意是挑唆抢船风波，造成天国内部的冲突和火并。东王对这些阴谋活动浑然不觉，他自以为天威神武，言出如山，部下谁敢不从。对北王，他常以东王和大哥的身份教训他，北王当面也总是十分谦恭循顺。东王所担心的是玉妹洪宣娇，宣娇与他情同手足。自打丈夫西王升天后，那股叱咤风云的热火越来越冷，东王反复劝他振作起来，希望他重带女兵上前方。宣娇却总是忽冷忽热的，东王只当宣娇从来任性，却没看出宣娇对他善待善降产生了极度怨恨之心，离他越来越远了。二月下旬，东王兴奋地告诉善降，一切准备妥当，他已做了全面部署，三五个月就可把江南江北的妖兵扫清。那时他将亲率50万天兵天将杀奔北京。他那么自信，那么欢快，善祥也感到快活，他们似乎看到了天国的光明。二人笑声未停，洪宣娇满脸冷色地走了进来。宣娇是女管总稽查，女管的条规由东王守定，宣娇执法甚严。按条规，管中女子每月只有30日那天才准跟家人团聚，不是这一天，谁若偷着去见家人，就要受到重责。善祥兼任女管团帅后，姐妹们向他哭诉过，也开始有人偷偷的去探亲。有个叫欧大妹的，因为偷偷去看了母亲，被宣娇抓起来，盛怒之下要将她活活弄死。欧大妹哭得死去活来，善祥不忍，趁宣娇外出，假传东王命令将欧大妹放了。宣娇正是为此事而来。一见东王和善祥在一起，宣娇心里更是气恼，他紧逼着问东王有没有下令释放欧大妹，是不是傅善祥假传命令。东王无法闪避，只好替善祥掩饰，承认是自己下的令，劝宣娇不必介意。没想到宣娇认为东王有意庇护善祥，气得浑身发抖，两眼仿佛要喷出火来，愤然掉头而去。东王松了一口气，又长叹一声，他只能如此。他想，这件事对宣娇来说不过是件小事，他若不承担下来，就会给善祥招来杀身之祸。对于这场纠纷，东王心里是沉重的，可是还有更加沉重的事正在不断向他袭来。韦昌辉、张子明、唐正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一步一步似乎从东王心头踏过。他按捺住怒气，吩咐将他们带进来。刚才部下已经来报告过，张子明奉北王之命去抢唐正才水营的兵船，打伤了水营弟兄。3天前东王曾下令水营准备开赴上游前线， 如今水营弟兄被激怒，全都表示不干了。韦昌辉、张子明、唐正才一进门，东王气得咬牙切齿地说：你们这种举动简直该杀。张子明吓得瘫倒在地，北王的脸色煞白，东王厉声喊：来人，把张子明抓出去，痛打一千军棍。转身又无限沉痛地对北王说：昌辉，你知罪吗？北王胆怯地说：小弟知罪。东王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你以为你是北王六千岁就可以藐视天条国法，胆敢胡作非为了吗？你在做梦。他喘了口气接着说：你今天的行为，陛下能赦免你，我能宽恕你，那公正无私的天父天兄绝不能饶了你。说到这里，他高声怒喝：来人，把北王抓出去，痛打500军棍。北王啊呀一声，全身瘫软，动弹不得。参户怕听错了话，不敢动手。东王怒目圆睁，顿脚喝道：听到没有，把北王抓出去，痛打500军棍。杖击声一声声地传来，张子明被打晕过去，醒来后被关入监牢，北王也疼得爬不动了，侍从们将他抬回北王府江阳。这边东王再三宽慰唐正才，表示要奏请陛下带着御赐的东西去犒赏水营弟兄。唐正才十分感动，他哽咽地保证，明天早上船队准时开发，半只船也不会少。唐正才退出后，东王如释重负地仰头长出了一口气。可是，另一个惊人的消息马上在他心头蒙上了一层阴云：北王府里埋藏着一个大内奸张秉元。过了一个月，北王的伤已养好，心里的积怨也更深了。他越恨杨秀清，脸上越堆满谄笑，越甜言蜜语当面奉承，背后却在天王面前诽谤诬告东王。他又利用洪宣娇对傅善祥的嫉恨进行挑拨。宣娇素来自负，自从感到秀清的轻慢以后，很容易听信北王的谗言，对秀清的恨意日益增加。于是种种重伤东王的诬陷之词，通过不同渠道传到天王耳边，东王已陷入仇恨者的包围之中。张泽佩向东王揭露了张秉元的阴谋，趁其不防，东王将张秉元和余党75人一网打尽。东王约北王过府，将张的口供及密件给北王看，北王不由得抽了一口凉气，又惶恐又害怕。东王这次没有发火，只是意味深长地告诫他：在你身旁居然养着这样一条凶狠的恶狗，你疏忽不疏忽？惭愧不惭愧？北王假惺惺地自责了一番，东王拉开帷幔，让他看低头站在那里的一对男女，侯千芳和红鸾。那侯千芳本是东王部下，曾与红鸾蒙定终身。天军进城后，红鸾被北王霸占，内奸张秉元曾利用过他们的私情， 也正是被他们二人揭露的。韦昌辉一见红鸾和侯千芳，顿时满脸发青，气恼怨恨一下子涌上心头。几天前，红鸾已从北王府逃出，今天却在东王府出现，醋意像急浪般的在他心中滚动。他恨不得一剑刺死侯千芳，然后一把揪住红鸾的头发拖回府去。可眼前他自己却像做贼被抓住似的狼狈不堪，只好眼睁睁看着红鸾和侯千芳按照东王的吩咐双双向他叩谢后相随而去。东王宽容了北王，命他过几天带兵到上游去和石达开协同作战。北王脸上带笑地答应着，悻悻离去。东王可以将北王调出天津，却无法阻挡他射出的暗箭。不久，天王听说东王的心腹傅善祥傲慢自大，嘲弄过天王和东王的寒微出身，便降职免去东王的女管馆长职务，令东王亲自查清事实，做出汇报。东王仿佛迎头吃了一闷棍，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是的，他原是个老粗，或许女状元傅善祥真的在心里看不起他。他气恼痛苦暴躁不安地在屋里徘徊。不，他不相信这是别人想陷害善祥。除了他东王杨秀清，谁能保护善祥呢？他那么贤弱，那么无助。秀清毕竟了解善祥，心里泛起了怜爱之情。当善祥泪流满面地为自己辩解并要求离开他时，他豪气十足鼓励善祥说，你在我杨秀清身边还怕什么？洪宣娇闯进来了，他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情来看看东王怎样惩罚善祥。可是他看到的却是善祥在拭泪，东王站在身旁抚慰着。宣娇不由得急火中烧，尖刻的责难的言语犹如利剑般嗖嗖地向他俩射去。东王觉得难堪生气，他神色大变，脚步蹒跚地在室内绕行，一下子站住不动，那直瞪着宣娇的两眼闪着灵异的光。他声音低沉缓慢而又含糊，这声音似乎从高处透过云雾洒落下来，在室内弥漫轰响，发出轻微然而沉闷的回音，产生一股令人震慑的力量。宣娇周身一颤，他知道这是天父下凡附在秀清身上，由他代言。他只好收敛起怒容，前进地低头跪下。秀清以天父上帝的口吻呼唤宣娇，盘问他 一句紧一句地追逼他，要他承认自己的恶念和罪过。宣娇起先还躲躲闪闪，当他惊恐地看到秀清眼里的怒气时，他气馁了，他显得十分狼狈，双手掩脸，勉强承认确实是他在天王面前进言，才招来了天王的降旨。宣娇满面羞惭地从东王府出来，气得几乎要发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秀清会当着善祥的面如此羞辱他，而自己只能忍受。他恨不能当场就把他俩杀死。从此以后足有半年多，宣娇不再去东王府，也不准东王府的人进他的西王府，就是东王自己来也挡驾不见。当北王和他的部下在天王面前递弹章、送密报，污蔑东王跋扈专横、目无天王、自称万岁、密图篡位时，他还推波助澜去增长天王的疑心。天王终于下了密诏，召北王和翼王石达开暗暗回京，准备杀死东王，歼灭他的势力。宣娇闻讯，心里又不能不感到痛苦矛盾，但他已拔不出脚来了。他对善祥的嫉恨无时不在啮咬着他，这团火已经快把他烧干了，也让烈焰把他俩一起烧死吧。当善祥不顾门卫阻拦，闯堂入室，大胆向他剖析事实，恳恳哀求他为了天国保护东王时，他不但不为所动，反而暴怒地持剑要杀善祥。没料到善祥宁愿一死以明心迹，真的向剑扑去。宣娇气得斥喝他，叫他滚开。善祥哭泣着刚走，恶魔般的韦昌辉像影子似的闪了进来，他要宣娇陪他进宫，促请天王给他一道诛除叛逆杨秀清的诏旨。他让宣娇明天去东王府，假装同东王和解，使东王不存戒备，以便突然袭击。宣娇虽然迟疑痛苦，但他还是照着做了。他在噩梦中辗转呻吟，越陷越深，他自己也成了恶魔。善祥被宣娇逼走，他的眼在流泪，他的心在滴血，他太痛苦了，实在不想再活下去。北王的阴险毒辣，西王娘的狠心无情，天王的极才多疑，使东王周围的血腥味儿越来越浓。偏偏东王自恃功高恩重，行事光明磊落，以为彼此都是兄弟姐妹，不相信会有人暗害他，即使有他也不在乎。因此对善祥的劝告，东王反认为是他在惹是生非。善祥绝望了， 侯千芳也绝望了，东府上下都在战栗中，而东王却那么自负，他进来很愉快，战事按计划在顺利进行，赶走了琦善，气死了向荣，踏破了两座大营。韦昌辉说要跟他去北征，宣娇也主动来表示后悔，又像他熟悉的亲妹妹了，他心里洋溢着欢乐。虽然他平时不喝酒，这回却在宴会上破例接过北王的敬酒。出乎意外的是，当他刚刚双手端起酒杯举向唇边时，北王突然拔出暗藏的利刃，猛地一刀深深刺透了杨秀清的胸背。东王惨叫一声，鲜血像喷泉一样从伤口射出，他眼前发黑，感到死亡的逼近。韦昌辉扑上前去，狠毒的又是一刀，杨秀清猝然倒在血泊中。天王下令杀尽东府的男女老少，嚎哭声、惊呼声、喊杀声在四处滚动，撕裂着周围的空气。东王府一片火光，映红半空。洪宣娇像个疯子一样抓着剑去追杀单翔。单翔镇定地跳上窗台，怒指着宣娇说：你来杀吧，你杀了我们就是杀了太平天国，你会受到良心的惩罚的。说完他纵身跳入烈火之中，火在燃烧，血在流淌，东王部下20000多将士被残杀，义王石达开痛斥韦昌辉残杀自己弟兄，韦昌辉凶相毕露，反要杀他。石达开愤然率军离开天津，他的满门随即也被杀害。太平军中群情激愤，人人自危，石达开屯军宁国要报家仇，天王不得不又下令杀了韦昌辉，接石达开入城。北王一家和他的部下也被卷进了内讧的漩涡，天王此时已不想信任任何人，不久他又在密谋要杀石达开。杀杀杀，自相残杀，鲜血像潮水一样正在淹没太平天国，天国在他儿女的血河中呜咽震颤。无辜者的血使宣娇从噩梦中惊醒，他听到清军总督曾国藩在放声大笑，他听到弟兄们在悲啼，他陷入了绝望的深渊，负罪感就像一把利刃日夜在他心里搅动，他觉得周围是一片浓重的可怕的黑暗，他迷